送俾大家，同大家一齐分享翻，可能唔止二三十年添，好多年嘅金曲或者系啲情怀啦。咁当然我哋要有现场嘅音乐啊嘛，现场音乐来自阿 Vince 同埋阿坚，你哋好，两位你哋好。咁就头先我一路抄翻啲旧歌啦，咁觉得咦？咩嗰啲歌咧，眨下眼咧，分分钟系几十年前已经出版咗，点解好似唔系好觉咁咧？然后真系万不经意咁，有时候我攞个身份证出嚟一睇，哇系，咦，我自己惊一惊啊！所以我今日咧就特别咧就做咗一个行动咧，就系、是、为咗平衡一下，想将我哋咧 overall 嘅吓啲年龄咧，譬如阿坚啊、Vince 咧都唔系细噶啦吓，阿 Vince 细好多，细好多。咁拉匀一下都好嘅，所以我今日嘅特别嘉宾咧就请咗三位非常之年青嘅歌手，系嚟同我哋一齐拉翻低啲年龄啊！多谢晒，第一个系 Connie， 侯慧玲，你介绍下自己啦。 Hello，Albert 哥你好啊，非常之开心可以第一次上到嚟你嘅节目啦。咁我系2019年出道的一位新人，当时我就一出道的作品是一只 Hi-Fi 大碟，所以我跟经典靓歌都很有缘分，因为出道的时候我就是翻唱这些这么经典的歌。 啱晒我们呢，很多这些歌我们都很熟， 是 啊，即不是一开口一唱好多新歌，我们即老实说就未有时间去即吸纳，要慢慢听的嘛，新歌是不是？那么这些歌你即又中意唱舊歌啦，但系用新嘅款式去唱噶嘛？ 冇錯，咁好多時候都係將呢啲歌曲重編啦。咁我今年都非常之開心，可以有機會出第二隻嘅 Hi-Fi 大碟啦。 好啊，一陣間咧，我就會不斷咁介紹你三位。咁首先咧，不如咁啦，我哋仲有兩位男嘅歌手啦。咁一位咧已經係上過嚟我哋嘅節目噶咯 ，Ivan，Hello， 係 啦，你一陣間咧，我哋慢慢傾啦。咁你師傅阿 Pat 啦 ，Patrick 啦，即係太極嘅 Patrick 就係、是。诶、哎，即系我哋一齐成长噶啦，咁、所以即系阿 Ivan 嚟到咧，就特别有啲亲切感添，因为又嚟过啦吓、即系重逢啦。咁一阵间要请你唱歌，不过仲有机会咧，就慢慢自己介绍你、想唱咩歌咧，系有啲咩谂法咧？啊，对于乐坛睇法乜都得嘅， 好啊、 即系我哋中意即系倾下偈吓，无论系咩年纪啦，虽然你哋好年青啦，咁但系我都好中意咧，将啲年龄拉近啲嘅吓。咁啊，当然仲有一位 Alex Kwong。邝星月 ，Hello Apple 哥你好啊， 你好啊，第一次嚟吧， 系啊， 咁啊 Alex 一阵间咧就我谂你呢度三个你最新系咪？ 我系 即系音乐坛嚟， 我同 Connie 系同一年出道， 系同一年新人，我哋系 同一年新人， 同一年新人 系咯。 我是入行第一个 识嘅朋友都系 朋友， 真系有缘啦，有缘啦。咁所以咧，佢哋三位咧，其实都系同一间唱片公司，即系咧好有嗰种兄弟姐妹情嘅，即系等于我哋以前踢波明星足球队咁样。无论咩年纪都好啦，就算个校长啦吓，咁佢系大过我噶嘛吓，咁啊，但系我哋都系当兄弟嘅啫吓，即系无分彼此，无分大细，冇大冇细，正所谓。咁啊，即系好嘅，同一间唱片公司咧，大家可以互相合作啦，交流啦。阿 Vince， 不如咁样，我哋揾阿 Connie 开始唱佢哋心中嘅歌。咁头先阿 Connie 咧就讲话，你要唱好多旧歌嘅，所以你识好多旧歌，唱住嚟听下先。 好，咁今次拣咗偶像嘅歌，因为今次咧我嘅新作品Hi-Fi 碟里面有拣咗王菲嘅歌嚟翻唱嘅。咁今日咧就带一只平时可能观众少听到啲嘅歌，《梦中人》送俾大家。 好啊。思想开始过分， 起一管震撼。 唔该晒 ，thank you。 你嘅中文名叫侯慧玲啊， 系。 而且你嘅偶像就系王菲啦， 系啊。 听你唱歌就知噶啦，因为你好投入啦，同埋好有啲王菲 feel 啊。 系啊，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咧，咁当然啦，我系慢慢喺 teenage 嘅时候开始接触佢嘅歌啦，我发觉一听就爱上。咁我嗰阵时咧，我中学年代初中嘅时候就好中意唱 K。咁就係咁點佢啲歌嚟 啱曬啦，咁啊，咁啊，其實佢有好多歌咧，可以即係佢嘅特點咧、就係、是，即係你重唱都好啦，好舊嘅歌都好啦，好似歷久常新咁，即係你唔覺得佢 out 嘅， 係啊，呢個先勁， 好有時代感。 冇錯， 因為我都好喜歡王菲嘅歌。咁一陣間咧，可能如果中意嘅話，突然間諗起邊只，咪唱咯。 好啊， 咁啊，你有冇聽過佢 live 唱啊？ 我睇翻以前嘅。片段啦，因為我嗰陣時第一次參加歌唱比賽係唱佢《愛如同力邊緣》。 而家難喎，如果睇佢真係即係真人 live 咧， 有一次唱 K 咯，個片段話佢係唱 K 嘅 live 咯。 唔係，我想話真人睇啊 ，concert 啊，唔 係 睇MV 啊，唔係睇電視啊， 好難好難啊而家。 哦，係啊，咁啊少嘅佢亦都好少演出嚇，好少好少。咁啊，我哋今日咧即係頭先講過啦，我哋有三位嘅。真係非常之年青嘅歌手啦，嚟到二千靚歌再重聚，唯一一個咧就係、是，再一兩年到啦嚇，重來啦，上一次嚟我諗都一段時間啦， 兩年啦， 兩年到啦， 疫症係啦，疫症開頭咯， 係啦，開頭嘅時候咁啊，跟住咧就一輪都冇嘉賓啦，我哋即係唔準啊，即係唔準超過。幾多個人咁樣啦，咁我加阿 Vince， 咁加埋阿堅都唔得，咁誒試過咧就真係得兩個人喺度啦，啊冇其他人喺度，咁誒不過而家好好多啦，咁可以咧即係幾個人一齊可以圍住張台，可以 再将你哋即系由细到大嗰啲歌啦。你就因为头先你听，因为上一次有印象，你中意陈奕迅嘅，你讲。 上次就冇拣过， 冇拣过。 上次就拣阿 Lam 同埋，系啦阿 Lam 咯， 系啦系啦。 咁今次系要拣咗 Eason 嘅歌嘅 ，Eason 嘅歌。 啊，唔系喎，今次唔系喎，而家我系第二首，呢首唔系喎， 呢首 系一首女仔歌，不过用男仔唱嘅啫。 许美静 ，Yeah， 哦，阿陈奕迅都有唱噶。 是是啊是啊 都有的是好像有的 所以今天就趁这个时候看这里送给大家 是熟这些歌的朋友都知道我们讲的这一首叫做《倾城》的歌 希望你们喜欢 唱歌的是 Ivan So 苏伟乔 热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多给我一点甜蜜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吻我至凄冷的心笑。繁华闹市，灯光普照。然而共你已再没破晓，红眼睛幽幽地看着这孤城，如同苦笑挤出的高兴，全城为我花光很劲，浮华盛世作分手布景，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霓虹熄了世界渐冷清，烟花会谢。生歌会停，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心笑，繁华闹市，灯光普照。然而共你已再没破晓，红眼睛幽幽地看着这孤城，如同苦笑挤出的高兴，全城为我花光很劲，浮华盛世作分手布景。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时同熄了世界渐冷清，烟花会谢，笙歌会停，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红眼睛幽幽地看着这孤城，如同苦笑挤出的高兴。情流欲语倒了阵营，来营造这绝世的风景。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霓虹熄了世界渐冷清，烟花会谢，笙歌会停，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我哋唔该晒 Ivan 苏伟乔同我哋再唱呢一只我哋都好熟嘅歌啦，许美静嘅《倾城》啊。以前有一只叫《倾城之恋》啊，电影嚟嘅，又唔系呢只歌嚟嘅。 应该是汪明荃唱的。是啊。因为有一出电影是许鞍华导演的，叫《倾城之恋》。当然今天我们请三位的年轻的歌手呢，他们都很知道二千靓歌的我们的听众们都很喜欢一些经典歌。所以呢三位都会在他心目中的经典歌，譬如 Connie 就揀了《梦中人》Ivan 就揀了《倾城》Alex 啦，有冇经典歌啊？ 有啊，我揀了一首对于我来讲很紧要的一首歌，因为这首歌呢是我第一次试音的时候唱的歌，就是这首歌啦。 哦，咁即系如果只歌唱得唔好咧，分分钟冇得管唱片噶吓，冇得做歌手， 冇得签约。 哇，咁啊好紧要 啊！系啊， 咁啊终于俾你追到喎， 吓，所以我都好兴奋啊！我系记得我嗰日咧系完全冇准备下咧， 系咩？ 系啊，完全，因为咧我唔系特登约去试音嘅，我系咁啱得咁巧咧撞到我嘅公司老板啦， 系啊， 系啊，真系饮茶啦， 吓， 但系 即系识得嘅， 唔识嘅， 唔识添啊， 隔篱台， 哦咁夸张， 隔篱台，跟住我咁啱咧，佢咁啱识我饮紧茶嘅嗰个朋友， 系， 跟住坐低倾咗几句啦， 系啊， 跟住就介绍咗俾我识，跟住就我哋，佢觉得我哋嘅音乐理念几啱啊，跟住就逼咗去 office 开咗几次会，就即刻要我唱一首歌啦， 咁咪搵一只啦，咁样 我就清唱咗呢一首歌啦， 我清唱添啊， 系啊， 即系唔系诶认真地搵啲音乐嚟试音啊喺 studio， 唔系咁嘅， 唔系系即刻清唱， 呢啲就系缘分啦，真系缘分嚟嘅，咁啊好在咧就以你心中就有呢一只。真係大家都會好容易共鳴，包括可能唱片公司老闆，即係對張國榮嘅呢一隻追咧，當然亦都係電影裏面嘅一首 主題曲。 主題曲。好，我哋揾啊 Alex 邝星宇同我哋唱呢隻對佢嚟講好重要嘅歌。 这一生也在进取，这分钟却挂念谁，我会说是唯独你不可失去，好风光似幻似虚，谁明人生乐趣，我会说为情为爱仍然是对，谁比你重要，成功了败了也完全无重要，谁比你重要，狂风雨暴雨都因你燃烧，一追再追，只想追赶生命里一分一秒，原来多么可笑，你是真正目标，一追再追，追踪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原来早不缺少，即使平凡却最重要，好光阴错没太多，一分钟那又如何，会与你共同度过都不枉过，风暖多创更多，愿能重新做过，我会说愿能为你提前做错，谁比你重要，成功了败了也完全无重要，谁比你重要，狂风雨暴雨都因你燃烧，一追再追，只想追赶生命里一分一秒，原来多么可笑，你是真正目标，一追再追，追踪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原来早不缺 笑、啊、有了你即使平凡却最重要， 你直追对 Alex 来讲就非常重要，我真的很犀利，可以清唱几句呢就可以决定邀请你签约做歌星做歌手， 所以我都好开心啊。 咁当然啦，所有呢啲都係好讲缘分的、嗯、我哋唱歌都係即係任何一首歌嘅歌本身呢都有缘分㗎喎、嗯、因为如果唔係佢就唔会俾到张国荣唱啦，如果俾咗第二个唱呢，俾咗欧瑞强唱可能唔 hit 㗎隻歌。九点半的新闻报道呢，我哋还有二千靓歌再重聚，我哋或者一起去追返呢啲经典歌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深水埗五岁男童死亡案，警方暂控一个33岁女子一项谋杀罪，听日上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话，遇害男童身上有30多处伤势，相信被长期虐待。男童的33岁母亲寻日被捕，她怀孕5个月，同时育有一个8岁女和一个3岁仔。男童的40岁姨母亦都被捕，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忽略。本港新增1068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10490宗本地感染，多8个病人离世，其中4人来自院舍。仁济医院内科病房有3个病人和1个护士确诊，当中3个病人和之前1个确诊病人在同一病隔，正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说，预计确诊数字继续上升，又指出各项指标已经回复至到3月中时候的水平，暂时没有证据进入平台期，呼吁市民不要松懈，应该尽快接种疫苗。香港民意研究所的调查发现，长者对疫情存在很多谬误，有大约12%受访长者或他们的家人，即使新冠病毒快测呈阳性都没有向当局呈报。有传染病专家说，长者不呈报的原因包括不想连累到同住的家人，也都担心会被强制隔离。专家又说，若果不呈报就无法获处方口服药，会错过治疗的黄金时间。卫生防护中心呼吁不识得上网的长者可以致电18361119情报。警方在上水捣破一个非法麻雀档，拘捕12人。大埔警区反三合会行动组下午展开黎庭数月行动，捣破一个在新康街的非法麻雀档，以涉嫌经营赌博场所拉了一个59岁赌档的男负责人，另外7男4女涉嫌在赌博场所内赌博被捕。警方亦都向被捕人士合共发出11张违反限聚令的告票。行动中警方检获3张电动麻雀台、6副麻雀、大约7000元现金和一批家具。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西北风。展望星期二日间仍然酷热和干燥，星期三和星期四间中有骤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以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消费券越用越就手，买得更爽手。 消费券八月七号起分期发放，拣咗八达通嘅，嘟一声就攞到。其他储值支付工具嘅，就可以喺手机应用程式度用，可以去本地商户买嘢、食嘢或者使用服务，门市同网店都用到。记住留意有效日期同余额，咪过期唔用啊！齐齐加码消费，全力大旺经济，上消费券网站睇下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大埔昔日是香港八大渔港之一，水上人的生活甚至是婚礼都在船上进行。 以前渔民的婚姻通常都是盲婚哑嫁，但是仪式是非常重要的。介绍你认识水上人嫁香港学老渔民传统婚嫁这项活动。 婚礼一般会进行七日六夜，爬龙舟就是男家的接新娘仪式。男家会派出女性亲戚，穿着传统服装，梳起过髻，插着闪亮亮的发钗，手拎着船桨，跟着锣鼓的拍子，一下一下地撑船到女家。后来1970年代尾，渔民陆续都上岸，继续在石屎森林的环境维持这个习俗。好多人将由海上演变为陆上的爬龙舟活动称之为陆上行舟。我们身为学老渔民后代，都想出一分力去保育这些逐渐消失的渔民文化。我们举办一个名为水上人嫁的偏物质文化遗产社区主导项目，先后举办了三场导赏，参加者可以乘搭舢板置身在海中心，听下渔民细说海湾变迁和童年往事。有一位姨姨甚至带来家中的无价宝给参加者近距离观看，还即兴唱河老歌。 唔该晒项目统筹苏文英，佢哋即将推出一系列文化学徒班、展览、纪录片、社区放映，仲会展出接近失传嘅学老新娘嘅发钗同服饰。 详情请到水上人嫁香港学老渔民传统婚嫁 Facebook 专页。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喜欢你每个星期日的晚上都会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好了。我们是二千岭歌再重聚，我是 Albert Ho， 我们有 Vince 和坚哥，还有今晚我们有三位非常年轻的歌手和我们一起 share 我们心中的经典歌榜，用他们的方法去演绎，我想非常有新鲜感。当然他们也都会有他们的最新代表作，譬如今天其中一位就是Ivan So 苏伟乔，他有一首全新的歌曲。 是啊， 你讲一下歌名呢？ 歌名叫做《一百亿负能量战士》。听说有种必要，但结成抑郁了，力量都耗尽了，无力疗伤算了，随便笑就笑，已经撑够了，就让我呼叫，发放这负能量，无从掩饰掉假卖相，明明倔强装坚强，露出真相，难以在世上得到赞赏，恕我发放这负能量，才能稍懂照计这伎俩，祈求暴雨多一场，豪悍一场，除荒富制限，伤心再扩张，接受变幻无常。接载正负能量，才能稍懂珍惜这伎俩，从无惧怕的小强，无需正常，由我勇士已击溃创伤，我要发放最大能量，云集悲喜输出这伎俩，顽强是我的气场，人生一场，无悔做我自己，坚决我想创造世上无声。Thank you， 多谢晒， 多谢晒嘅一百亿负能量战士，哇，好劲喎，争啲顶唔住啊我，因为呢啲歌名咧就真系而家系好 modern 嘅，即系我认为，即系而家时代啦，即系乜嘢歌名都会有吓，即系以前我哋嗰啲中文歌啦，即系经典歌咧，系绝对唔可能会发生有呢啲歌名出现嘅。 点解咧？其实系 佢咪嗰个潮流，即系因为以前咧就系一路落嚟咧，香港嘅。广东歌啦，尤其是国语歌更加文雅啦，因为广东歌咧初期咧直情都唔可以讲啊嘅啊你嘅啊佢都唔得嘅。咁、 哦、 后来咧黄沾就开始即系将广东话入去，咁先开始咧就接近啲啦。咁啊许冠杰咧就再写啲咧好贴地嗰啲啦，即系直情系一啲市井到无伦嘅都得嘅。咁但系就开始慢慢咯。咁但系以前咧就大部分，譬如你除即刻噏啦！你郑国江老师啊、卢国沾啊嗰啲，全部咧，即系都系哇！嗰啲歌词咧，即系好严谨，同埋好靓， 好优美， 好优美又有，好文雅又有，好典雅又有。总之咧，嗰啲歌词咧就拎翻去考会考咧都好高分嘅。如果呢啲咧，如果新嗰啲咧，就好坦白讲，就我谂好多老师都会打交叉嘅啊。 因為但係唔係話佢唔好，因為個潮流同埋呢個係 pop art 嚟，即係呢個係 pop music 噶嘛。咁所以咧，即係後生仔個諗法，我唔會咁樣咁文雅咁講嘢，係嘛？咁所以一百億負能量係戰士，仲要啱啦。而家啲咩都係全部啲戰士。 即係其實係即係話對抗個負能量都好啦。即係我哋要唔可以放棄，繼續去奮鬥。 係啦， 所以有翻其實係正能量。 係啦，正能量嚟嘅。咁一聽就知啦。咁尤其是所以。我都贊成啲佢啲小朋友後生仔咧，中意啲乜乜戰士乜乜戰士嗰啲，全部都係打壞人啊，打嗰啲野獸啊，打怪獸啊咁樣，係咪？即係而家古天樂都喺度打。 面對困難， 係啦，冇錯。多謝曬呢首新歌叫《一百億負能量戰士》。好啦，咁我哋今日有三位啊嘛，咁啊頭先我都傾過偈啦 ，Connie How 啦。阿侯慧玲咧， 系， 你又唱 HiFi 唱片开始嘅， 系， 咁啊得意啦。咁啊 HiFi 唱片咧，其实都有两种嘅。当年吓，我唔知道你几时入行，有中文歌，亦都有英文歌嘅。其实系英文歌行先添嘅，以前 黑胶嘅年代系嘛？ 啊，嗰个唔系，又未到 HiFi， 黑胶年代就冇 HiFi 呢样嘢，即系之前未发明咩叫做发烧音响咧。既然冇发烧音响咧，就冇嗰啲唱片，冇即系根本未发明 CD。咁但系而家黑胶咧就调翻转，即系 复 古翻嘅啫，复古翻。咦，好似嗰啲 feel 好似仲又正啲喎。佢又唔系清啲，佢系个感觉啊，即系等于有啲人咧揸车要揸古董车，又中意揸棍波，系咪啊？即系其实唔方便噶，系咪？你睇 HiFi 唱片咧，都系一样。只不過搞錯又要買， 我覺得係而家係生活嘅品味嘅一種。 係啦，即係佢耳仔聽落去咧係唔同嘅個感覺，唔係淨係清就得噶啦。所以電影咧有啲藝術嘅電影咧，又或者有啲有味道嘅電影咧，佢哋用菲林拍嘅。你知唔知菲林係咩咧？ 我梗係知道啦。 我驚你哋呢一代唔識咩叫菲林。film 菲林咧。最早期時候咧係黑白嘅，跟後尾咧就年代進步咧有彩色嘅菲林啦。咁嗰時咧，我其實我好細個時候用過菲林相機，小心啲有冇開啊？曝光咗就冇噶啦嗰卷， 我知係。跟住你去曬嗰只黑色一片嘅， 或者白色一片， 白色一片冇曬。啊，咁你都知道好彩。咁不如我哋揾阿 Connie 咧。就同我哋演繹下你即係細細個嘅時候聽嗰啲英文歌啦，即係我哋嘅年代。 我反而我係出到嚟 做歌手 全職歌手之後，我去再因為一啲點唱歌，我再去學翻一啲舊歌。 係咩？ 反而係咁樣咯。 啊，睇下個感覺係點先。 好啊， 即係舊曲新唱。不過呢啲歌咧長青嘅，因為佢講 好正， 翻鄉下。 係。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I'm old heaven, West Virginia.Blue Ridge Mountain, Shenandoah River. Life is older than the trees, younger than the mountains, blowing like a breeze.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 West Virginia.My memories get around her. Miner's lady, stranger to blue water. Dark and dusty, paint on the sky. Mr. Day, the moonshine, tea dropped in my eyes.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翻鄉下之路，即係呢只歌咧。如果你能夠唱一隻咁樣咁有代表性嘅歌咧，就真係不枉此生啦。作為一個歌手，點解咧？譬如我想問你啊，譬如你哋喺香港長大啦，你覺得代表香港嘅歌係咩？即係如果人哋一個國家有國歌，但係未必我哋就冇，即係我哋嘅國歌當然有咧，就係、是、中國嘅國歌。但係香港嘅歌係咩歌？ 獅子山下 可以啦，可以啊，即係其實冇講明嘅，不過因為好有代表性啦， 好多都可以， 可以係已經有。如果唱到獅子山下，哇！即係羅文唱， 我哋成日都唱。 咁就即係如果係個原唱歌手，你咪話好好有即係真係 係啊，好光榮嘅， 好有使命感啊， 好有光榮之前，即係差唔多頒咗個即係大紫荊勳章都唔似。頭先你呢只 Country Roads 咧，其實咧就代表咗一個州，好緊要啊，因為咧。嗰、那個頭先你嘅歌都有唱嘅 ，West Virginia、西維珍尼亞州以前咁嘅譯音啦嚇，而家叫做西維珍尼亞，唔係叫做維珍尼亞，亦做死啦，唔知點樣譯嘅，即係好多唔同嘅譯音啦嚇。嗰、那個年代咧叫做 West Virginia 就西維珍尼亞州，咁而家咧後因為只歌 hit 咗咧，咁、個州長啊，哇嗰陣時即刻佢攬住阿 John Denver， 喂可唔可以將只歌咧嚟俾咗我哋用啊，代表咗我哋個州，然後咧去推廣呢個旅遊業。咁所以咧，全個美國人甚至全世界嘅人好多咧去到美國旅行咧，都話哇西維珍尼亞喺邊啊？真係就靠呢只歌啦， 為咗呢只歌而嚟， 靠呢只歌直情係。咁你諗下，即係到而家都仲有人喺度，好似我哋都仲喺度唱緊。咁所以你話嚇、努力啊，大家嚇、可以啦，即係唱一隻代表香港或者代表旺角嘅歌都唔錯。都係我都好睇啊！即係如果我喺嗰度成長，我如果請只旺角歌都好喎，係咪啊？咁都好啊，因為我哋有十八區咁多，有十八個選擇啊嘛，係咪？跟住嚟咧，我哋揾啊，今日第三個我哋其中一位嘅嘉賓歌手 Alex 匡，匡星宇咧，你揀嗰只容祖兒，係咪你細個容祖兒就啱出道啊？ 我是 Twins 年代的。 哦，你是 Twins 年代。咁即系话容祖兒已经出咗道啦。 咁我点解拣呢首歌呢？我因为咧，我之前去美国读书咧，我喺 Nebraska 读书嘅，系 Country 系咩啊？系啊，咁奇。 系啊 ，Nebraska。 因为啲 boarding school 咧，跟住之后系。 咁你应该揸住个吉他，好多啲 Country 歌，你应该识噶，听隔篱唱。 我系读咗一年咋。因为咧，佢一个好 Country 嘅。 系啊，好 Country 嘅。 跟住之后佢嗰个 dorm 咧，佢个窗咧。睇到啲嗰啲粟米樹噶， 哇！即係電影一樣喎。 係啊，同埋我之前我覺得會俾人歧視啦，反而佢哋係唔歧視人嘅咯。 哦， 係對我好好噶。 嗰啲粟米樹咧，好高噶嘛，高過個人噶嘛。 好高、啊， 高到咧，即係我成日都一睇親嗰啲咧，就有啲嗰啲我睇好多戲咧，都係用呢啲粟米嘅田咧嚟做一啲兇殺案啊。你唔知啊？即係佢哋即係走咗入去咧，就揾唔翻嘅啫，因為睇唔到嘛，直情 我係成日好驚 UFO 咯，之前 UFO 又有啊，係即係全部用曬呢一啲咁樣嘅粟米田咧嚇，因為佢夠高啦，咁真係佢你入咗去咧，即係成日都拖咗入去咧，出唔翻嚟，嗱又唔知去咗邊咁樣，講笑啫嚇，講笑。不過咧，你真係我估都估唔到你喺一個咁特別嘅地方讀書， 我都估唔到之前。 但係你完全冇俾佢嗰啲country 嗰啲歌，即係當地嗰啲音樂影響。 反而我覺得當地其實 country music 都算一個 pop music 咯，因為佢哋分好多音樂 噶 嘛， 係 咯。 country 好勁嘅喺美國， 係啊，好正啊， 差唔多係主流音樂咁成，因為嗰啲地方唔係大城市嚟啊嘛。咁所以咧呢一隻嘅又翻翻嚟香港，咁係我哋香港嘅城市嘅 pop song。 同埋我係喺美國嘅時候，我搭飛機成日聽呢首歌。 點解？ 唔知點解，我覺得我一坐飛機自己一個咧，我就會想聽啲 隔離，因為你個飛機隔離位冇個女仔喺度，即係心淡啦。 應該係。 只歌叫《心淡》啊，系啊，容祖儿嘅。 想不起，怎么会病到不分好歹，连受苦都甜美？我每日挨着不睬不理，但却挨不死，又去痴缠你。难道终此一生都要这么不可争一口气？很谦卑，只不过是我太过爱你，连自尊都忘记，跌到极麻木，只好相信，又再爬得起，就会有转机。让我不懂憎你，如何离别你，亦怕不会飞。由这一分钟开始计起，春风秋雨间，但我对你已半年时间，慢慢的心淡，苦清账单，平静的对你热度退减，一天一点伤心过这一百数十晚，大概也够我送我来回地狱，又似返人间。春天分手，秋天会习惯，苦冲开了变淡。很谦卑，只不过是我太过爱你，连自尊都忘记，跌到极麻木，只好相信，又再爬得起，就会有转机。让我不懂憎你，如何离别你，亦怕不会飞。由这一分钟开始计起，春风秋雨间，但我对你已半年时间，慢慢的心淡，苦清账单，平静的对你热度退减，一天一点伤心过这一百数十晚，大概也够我送我来回地狱，又似返人间。春天分手，秋天会习惯，苦冲开了变淡。只怕被逼一起更碍眼， 往后这半年间， 只爱自己虽说不太习惯，不管有限，就当过关。由这一分钟开始计起，春风秋雨间，限我对你以半年时间，慢慢的心淡，苦清账单，平静的对你热度伤心过这一百数十晚，大概也够我送我来回地狱，又似返人间。春天分手，秋天会习惯，苦冲开了变淡。 那有没有为我付清账单？如果你唔付清，我就心淡啦。呢只歌好得意嘅，嗰、那个付清账单嘅，好得有记啊。咁我相信啊，容祖儿开演唱会嘅时候咧，会哇全场一齐吓，个个都识 唱歌曲， 必唱嘅歌曲，歌名系《心淡》。如果有出电影咧，临尾咧，梗系而家即系一定会有啲我哋叫 credit 吓、即系最尾个 roll 拿出嘅时候咧，咁应该要有啲边个去做过乜嘢，斟茶递水都会嘅。咁啊，头先只歌咁好听咧，其中咧都有少少功劳咧，就系、是、嗰个和音唱咗两句。嗰个就系 Vince 啦， 多谢晒， 系咁要咧，俾翻个 credit 你啦嘛，我哋而家要即系咁啊，所有咁啊，当然啊，仲有弹琴嘅就除咗 Vince 咧，仲有阿坚哥啦，

未留住你，却仍然温暖，徘徊在似苦又甜之间，望不穿这暧昧的眼。爱或情借来填一晚，终须都归还，无谓多叹。犹疑在似夕阳离之间，望不穿这暧昧的眼。似是浓，却仍然很淡。天早灰蓝，想告别偏未晚。 以前靓歌再重聚已经进入了第二个小时了，时间是10:08，我们现场直播紧的，我们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今天的天气呢就话都是挺炎热的，不过天气非常之晴朗，而且是很干爽。现在是31度的气温，而湿度54%。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就是天晴干燥，最低气温大约28度，而明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吹和缓的西北风。而展望方面，星期二间中会有依然都是酷热和干燥，而星期三和星期四间中有骤雨。不过提醒大家，红色的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好彩我们二千靓歌呢，就是这些歌都会凉凉地的，其实这些秋意已经开始来了，因为天气开始干了。咁啊，听到啲钢琴声音咧，好清脆咧，特别有少少爽爽地嘅感觉。多谢晒 Vince 同埋阿坚哥啦，为我哋音乐伴奏。而今日嘅特别嘉宾又有三位年轻嘅歌手，头先介绍过啦，就系侯慧宁、Connie， 仲有咧，当然就系阿邝星宇、Alex 同埋而家一齐合唱啊 ，Ivan、苏伟乔。合唱呢只歌，就系阿张国荣。咁头先咧，就阿 Alex 咧，佢话好紧要啊，张国荣啊，对佢嚟讲，因为入行就靠佢唱嗰只追，就追到一个合约翻嚟啦。咁啊，张国荣之余咧，又有另外一个我对我哋成个粤语嘅乐坛就好重要嘅人物，就系、是、差唔多系新一代嘅粤语歌曲之父许冠杰。因为佢两个合唱只歌嗰只呢只嘢不断咁唱噶啦呢只歌，咁啊连啦，收歌咧吓，阿胡枫咧佢嚟亲咧，佢一定要同我哋唱呢只歌嘅，佢太中意啦。咁演唱会又系咁，预祝阿收歌演唱会成功啦。咁啊，不过不如咁啦，Ivan， 好开心啊， 又唱呢只咧。系，我好开心可以将啲年龄即系拉到咁近咧，吓，即系好似收歌同我唱咁啫嘛，咁我又同你唱，一路拉一路拉，咁啊几好啊！即系等只歌咧，就好似我哋咁样，一路都唔会逝去，唔会老去。 因为呢只歌系好，啲歌词又好， 系啊， 都好写 得。系啦，我就系讲紧即系以前我哋啲歌词就系咁噶啦，啊，每一句都好似系有精警嘅信息。同埋永不落后嘅。 夜风冷冷，都会忘旧事前尘，是以往的我充满怒愤。诬告与指责，积压着满肚气不忿，对谣言反应甚为着紧。 受了教训，得了书经的指引，现已看得透，不再自困。但觉有分数，不再像以往那么笨，没泪痕，轻快笑着行。 冥冥中都早注定你富或贫，是错永不对，真永是真。任你怎说，安守我本分，始终相信沉默是金。 是非有功，你身边莽冒犯别人， 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 自信本心里， 忧，你会讽刺与质问，笑骂有人洒脱地做人。书经的指引，然而看得透，不再自困。 但各有分数，不再像以往那般笨，没泪痕，轻快笑着行。冥冥中都早注定你富或贫，是错永不对，真永是真。任你怎说，安守我本分，始终相信沉默是金。是非有公理，慎言莫冒犯别人。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自信满心里，有理会讽刺与质问，笑骂由人，洒脱地做人。少年人，洒脱地做人，继续行，洒脱地做人。 永恒的一首《沉默是金》啊，好彩平时就少讲嘢，但系一唱歌咧就唔好俾佢听啊，一定要唱出嚟。《沉默是金》当然咧就系阿 Sam 许冠杰同埋张国荣嘅歌。咁啊，讲起阿 Sam 咧，就即系我哋乐坛嘅大哥哥，亦都系我嘅真正唱片公司嘅。好似你今日咧三个即系兄弟姊妹咧，同一间唱片公司，呢个好紧要。以前咧，许冠杰就系我哋嘅唱片公司嘅大哥哥，咁啊真系有影响嘅，因为你见到佢录音啊，佢同你倾偈啊，佢教你吓健身啊，操 fit 佢，所以我而家都唔错噶。虽然咧我冇佢咁大只吓，咁但系咧就即系健康咧，你好多呢啲嘢，咁同埋最重要咧就系佢嘅音乐，佢嘅歌咧影响我哋嗰一代咧太大，即系甚至乎我即系以后作曲填词啊，都系受许冠杰影响嘅。咁所以咧，今日咧就要特别送翻一只歌俾阿大哥哥许冠杰。点解咧？因为前几日咧，9月6日咧，阿 Sam 就生日啦。啊，佢又自己好 low key 嘅，从来都唔会啊，我生日啦，要搞 party 啊。咁佢冇嘅。咁等我不如咁啦，有我就冇咩金银珠宝可以送。送隻歌啦，我哋一齐吓。阿 Vince 同埋阿坚好嘛？我而家揾一个歌词先，叫做《这一曲》送给你，当然系许冠杰自己嘅歌嚟。咁啊，唱翻佢嘅歌咧，送翻俾阿 Sam。Happy birthday！ 如果君心里常觉有顾虑，前景感到崎岖。人生有若游戏，他朝总有转机。如果君心碎，常暗自下泪，何必感叹唏嘘。还希你莫嫌弃，这一曲送给你，我愿能助你郁结消除，结伴同寻新乐趣。我愿凭乐韵 望你识取。如果君他去，惆怅未入睡，难堪怎冷空虚？还请你梦向紧记，这一曲送给你。不结消除，结伴同寻新乐趣。我愿凭乐韵解君寂寞，此曲望你识取。如果君他去，惆怅未入睡，难堪怎冷空虚？还请你梦向紧记，这一曲送给你。还请你梦向紧记，这一曲送给 阿 Sam。Happy birthday， 你。 好得意嘅，即系将攞咗佢啲嘢又送翻俾佢。许冠杰作曲兼填词嘅这一曲送给你，即系呢一招要学啊吓，慷他人之慨啊，几好，唔使出本嘅。不过咧就真系感激阿 Sam 嘅，但系即系无论我作为边个岗位都好啊，歌手系佢师弟啦。咁另外做 DJ 咧，佢真系。好大贡献对我来讲，因为我做了几十年 DJ 呢，我差不多经常都会播他的歌。因为许冠杰的歌呢，你回去如果你不是太熟呢，你们呢即是你会听过啦，但是不是他有很多歌的。那些歌呢就尤其是啲广东歌啦。那些广东歌呢，你差不多你想到的很特别很创意的桥段他都有的。 我当时小个最大的印象是鬼马百家乐。即是他真的佢真係會鬼馬大家樂啊嘛！即係講淨係會講嗰陣時嘅時代，就係、是、啲人會喺公園度俾人哋打劫。 哎呀，乜都有嘅，好好笑嘅，講追女仔啊，講啊以前係興嘅，即係日本嘅，即係東洋。 日本娃娃。 日本娃娃係啦，呢就笑死你嘅、嗯。即係佢一隻歌裏面可以講曬我哋當年咧，即係面對 尖沙咀 sushi 啊。 係啦，尖沙咀 sushi 啦，咁啊日本娃娃咧就講曬嗰啲去東急啊，去邊度，即係嗰啲日本鋪啊，去食壽司啊，追個日本妹啊，咁啊追唔到啊，即係嗰啲咁嘅即係差唔多嗰啲咧，我哋以前嗰啲即係。东洋文化咧，佢一只歌写晒。 因为我爹哋妈咪成日播啊，细个。 哦， 难忘你啊，嗰啲咧。 难忘你的姿态动静。好啊，一阵间啊 ，Vince 有机会啊，再送一只歌俾阿 Sam 啦。我中意嗰只嘅《心里日记》啊。 愿心中有日记。 啊，得、啊。哎，而家考你唔到啊 ，Ivan 真系掂。哎，细个听啊，好嘢。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就不如听新歌啦。好，咁首先要恭喜阿 Connie 啦，侯慧宁。咁你呢只新唱片嚟喎，唔系，而家好多都系单曲啊咁样咁呢只新唱片。嗱，呢只唱片咧就有新有旧咯。 嗯， 咁因为你以前系一个 Hi-Fi 歌手啦，咁所以咧里边咧亦都选咗有啲譬如涟漪啊、追忆啊呢啲，咦，即系系以前嘅歌嚟。 系啊，精挑细选嘅一啲歌曲系。 咁亦都有新歌。 冇错，因为出道以嚟几年之间，我都有啲自己创作嘅歌。咁呢一只最新派台歌曲叫做《梦幻无限》，系一个小突破啦，第一次自己作曲填词嘅歌曲嚟嘅， 填埋词添啊！ 系啊，今次第一次尝试，总算都过到关啦。 好，我哋一齐欣赏下呢一首阿 Connie 最新嘅歌，叫做《梦幻无限》。 挤满你远方，还有异地无限次想象，仙境国度里俯望，奇缘幻象东盼美景，带起天使的翅膀，往心中构想旅程，期望梦幻梦里有个天空，已是同梦永远初心不变，无穷无尽万物世界，日与年能时光之中变迁，愿望越过那片星海，谁来陪伴我，相信会遇见，触动我每次泪流，为理想加冕。哒哒哒哒哒，盼望你我力拼每分秒，真心已力竭了吗？纵有旧地是日已飞逝，方知太在意当下，埋藏旧梦也记挂它，脑海中最深爱吧，某天可再触碰吧，吻下梦幻梦里有个天空，已是同梦永远初心不变，无穷无尽万物世界，日与年能时光之中变迁，愿望越过那片星海，谁来陪伴我，相信会遇见，触动我每次泪流，为理想家往日回忆吗？美梦如果盼望再现，梦幻梦里有个天空，已是同梦永远初心不变，哪怕残酷现实世界真假对错，无悔生命上演，愿望越过那片星海，谁来陪伴我，相信会遇见，超越界线与限期，为理想加冕。送俾大家呢只梦幻无限，初心不变，让梦想超越时间限制，想象无限，让梦幻的事逐步去成真。 我哋可唔可以俾啲掌声啊？ 好嘢 ，Thank you！ 恭喜你，呢只新歌好听啊！ 多谢麦哥， 我系第一次听，但系我又觉得好熟咁。唔系话你似边只歌，而系一只成功嘅歌咧。即系都系嗰就系哆来咪发嗦拉 T， 即系嚟组成嘅啫嘛。 系， 但系咧即系一听咧好啱耳轨啦，好舒服， 好舒服， 好听啊！咁咧就有啲意思。 呢只歌系由一个同心嘅一面去出发，哦、希望大家都唔好忘记大家嘅初心。 多谢你。跟住我哋有阿 Alex 啦，咁诶，无论你系咪水瓶座都好啦。 送俾大家。 你系咩座啊？ 我系天秤座。 哦，天秤座同水瓶座有冇关系噶？ 但系都系水，关于水我知道。 O K。 原来你这样珍惜我，从前在热恋中都未听讲过，别说这种寒火，哪里留得住我？到底是为什么分手？你很清楚，如何笨到底？但到底还是我？谁人待我好，待我差，太清楚。想继续装傻， 却又无力受折磨，心里羡慕那些人，麻木到不计后果。我就回去，别引出我泪水，尤其明知水瓶座最爱是流泪，若然道别是下一句，可以闭上了你的嘴，无谓再会，要是再会更加心碎。要是回去，没有止痛药水，拿来长岛冰茶换我半晚安睡。十年后还现在失去，反正到最尾也唏嘘，够绝情我都赶我自己出去。最锡的堡垒，原来在逐点崩溃，逐点粉碎，极固执的如我也会捱不下去。每天扮着幸福，始终有些心虚，如何笨到底，但到底还是我，谁人待我好，待我差，太清楚。想继续装傻，却又无力受折磨，心里羡慕那些人，麻木到不计后果。我就回去，别引出我泪水，尤其明知水瓶座最爱是流泪，若然道别是下一句，可以闭上了你的嘴，无谓再会，要是再会更多伤害。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068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10490宗本地感染，再多8病人离世，其中4嚟自院舍。仁济医院内科病房有3病人同1护士确诊，当中3病人同之前1确诊病人在同一病隔，正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说，预计确诊数字继续上升，又说各项指标已经回复去到3月中的水平，暂时没有证据进入平台期，呼吁市民不要松懈，应该尽快接种疫苗。深水埗5男童死亡案，警方暂控一个33女子一项谋杀罪，明日上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遇害男童身上有30多处伤势，相信被长期虐待。男童的33母亲昨日被捕，她怀孕5个月，同时育有一个8女和一个3仔。男童的40姨母亦都被捕，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忽略。警方前日在油麻地拘捕一个25非华裔男子，涉嫌同上个月29在油麻地发生的一宗谋杀案有关。案中一个35非华裔男子死亡，被捕男子被暂控一项谋杀罪，案件听日上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就案件早前已经拘捕3非华裔男子，年龄介乎27至39岁。再有一个向入境处求助的港人从柬埔寨回港，至今一共有14求助人安全回港。保安局说，这位港人早前向入境处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求助，在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以及保安局专责小组协助之下，今晚稍后时间会由柬埔寨返抵本港。发言人呼吁相关香港居民和他们的家人尽快联络入境处，或是用专设的 WhatsApp 专线5190-8909，或致电入境处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的24求助热线1868，使用入境处流动应用程式致电网络热线 或递交网上求助表格。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天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西北风。展望星期二日间仍然酷热和干燥，星期三和星期四间中有骤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且试天下。 黑风色方欲无原子箭落成，白风直识破咗王朝嘅身份。王朝就苦恼，唔知道白风直嘅身份。究竟王朝几时先会知佢就系传说中风华绝代嘅天下第一奇女子呢？ 国剧830，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我系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系最高危噶。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文化快讯。 星期六日想远离市区享受假期，大屿山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来的。其实在郊外都有不少连地图都没有列出来的隐世景点的，只要花时间研究一些旧书就可以找得到的了。 大屿山昂坪很多人都去，大家可能坐昂坪360或者看天坛大佛。其实讲大屿山有一本书一定要提的，就是大屿山志。其实就是以前的宝莲寺的第二代住持佛可大和尚，其实他是写一些关于大屿山风土民情的故事。他里面有一章就是提到一些不同的梵刹，就是一些寺庙、一些寺院。没有特别讲什么，他只是一段字，就是说以前有这个咁嘅繁殺喺度啦，咁样。咁而家大家去昂坪就係宝莲寺啦，大家最出名啦。咁但其实以前嘅昂坪其实係有好多唔同嘅繁殺喺度嘅。咁我哋见到喺嗰个大屿山寺入面呢，有讲一个寺庙啦，叫做天庭。咁但係我哋从来冇喺地图度见过呢个地方嘅。佢只係有一个形容，就係话喺一间庙后面。就找到一个原来以前是个和尚呢一个静修的石室的，即是你见到一个很天然的石室，那就是原来以前和尚就会在里面打坐啦，我估计是即是静修。还见到有个隐约的字写着叫罗汉洞。 唔该晒山城中酒的创办人欧义俊的介绍，大屿山志，宝莲禅寺出版。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伤痛。 口站进街角，躲进了夜幕，在漆黑里默等，匆匆一生独自想逃，风干情感的苦恼，又站进街角，躲进了夜幕，在漆黑里默等，差一点把你再拥有，但我心却害怕静下，心却在追究，夜了想到以后不再逗留。 真系靓啦，好听啦！我哋多谢阿边时咧，同我哋唱啲歌叫做《微凉》啊。咁啊，虽然咧而家嘅气温咧都系成31度，不过咧我已经感觉到秋意啊，因为佢干咗啦啊。咁我琴日都喺户外，咁啊，秋天咧就系我哋即系每年盼望嘅季节，最舒服嘅季节。因为其实喺农历里边咧已经立咗秋好耐啦。好耐噶啦，已经。如果我哋以前系我哋古代人的话咧，已经入咗秋天，要割禾啦，跟住秋收啊， 准备中秋啦。 依个梗系其实系中秋已经嚟啦。你谂下，中秋啊，即系中间噶已经系咪？咁所以当然咧，我哋而家身在香港咧，嗰个气温同埋全世界个地球嗰啲气温都会改变咗好多。唔该晒 Vince， 我哋翻嚟2000靓歌再重聚。我哋今日有个特别嘉宾咧，即系其中一位啦，就 Alex Kwong 啊，邝星宇。咁诶，当然佢系一位喺我嚟讲嘅，当然系新人啦。 嗯， 加入咗乐坛几耐啊？ 3年啦， 都3年啊。 系， 不过3年都系非常之非常之短时间，对于我哋嚟讲。 其实我觉得自己都冇3年咯，因为我中间我停咗成1年多啦。其实我都系正式出道咗1年，我觉得1年多啲。 点解要点解会停咗嘅？ 因为咁啱疫情啦，跟住公司嘅变动啦，所以我就真系停咗1年多冇出过歌嘅。 哦， 系啊， 咁而家重新起步啦， 系好兴奋 啊，都好嘅，一个新嘅旧人，一个旧嘅新人吓，咁仲好啦。其实即系真系你对整个乐坛啊，对我哋嚟讲，你好新噶啦，3年啊，真系。 我觉得做乜嘢都好新啊。 系啦，咁啊好啦，咁有一种新鲜感啦，仲有咧。我仲知道你真係非常新嘅，加入咗我哋香港电台电视部嘅一个叫做新时代奋斗者。 係啦、 啊、你係其中一个嚟呀、 啊。我係其中一个，我係10号啊，邝星宇。 係咪要係咪好似人哋选议员咁要选嘅。係咪选港者咁嘅。 佢都唔使投票。 唔、哦、使投票。即係因为冇西走人。 係冇西，不过我之前係以为係有西走㗎咯。即係我之前好驚呢，係。 以为係。 我以为係。即係我会好驚好多兜嗰啲叫咩。竞争嗰啲 PK 走咗， 系啦， 咁就惨。 跟住点知原来咧入到去识咗24位好好嘅朋友咯， 加埋你25位啦，因为我哋回归咗25周年， 系啦， 所以咧我哋就举办咗一个叫做新城市。唔系 新 时 代 奋斗 者， 哇！恭喜你喎，唔容易啊！我听讲好多人考嘅， 系因为我哋开头 audition 咧，我哋要考演技啦、独白啦，要自己一个演啦，跟住之后要唱歌， 唱歌考唔到你啦， 跟住仲要5分钟嘅自我介绍， 哦，咁， 跟住同埋一个跳舞咯， 哇，咁多噶， 系啊， 即系多才多艺先可以做到呢个奋斗者， 系啊， 不如咁样啦，而家我哋你到咗决赛啊嗰啲时间未噶？ 我哋经过咗半年之后咧，而家我哋喺8号咧就准备做我哋嘅最后一个 show 啦，就系一个舞台剧同埋跳舞。 哇， 系 犀利！不如咁啊，喺唱歌方面咧，我哋而家再嚟一个 live 嘅， 好嘅 rehearsal。咁你啊中意好多旧歌你拣嘅呢只歌，我哋一齐唱，你唱先 ，OK， your key。一定啱 key 嘅，所以希望呢25位嘅朋友都系好啱 key 地咧，系奋斗奋斗，加油加油！ 陨石旁的天际是我的家园，漆黑的天际是我的根源。 生存只因何为你生，谁在路上如无意的想见识我，在我身边依靠，在我身旁，谁在路上燃亮着我心火，听无限温暖在我的心窝结果，闭上眼只是昨日，你的心紧靠着我，让我的热爱奔流，让我全部拥有，陪伴我到永久，陪伴我信爱可永久到白头，陨石旁的天际是我的家园，漆黑的天际是我的根源，生存只因可为你生。谁在路上如无意的想结识我，在我身边依靠，在我身旁，谁在路上燃亮着我心火，并无限温暖在我的心窝结果，闭上眼似是昨日，你的心紧靠着我，让我的热爱奔流，让我全部拥有，陪伴我到永久，陪伴我信爱可永久到白头，陨石旁的天际是我的家园，漆黑的天际是我的根源，生存只因可为你生。 校长一首 《爱的根源》， 爱的根源非常之有代表性，因为啲词又写得好啦。你估知唔知边个写词啊？你估？你估下，你唔使睇。 唔知 道。佢好出名，但系佢个形象系完全唔相信嘅。你 呢个系好出名 嘅，系咪唱歌噶？ 都可以咁讲， 同掌门人好 friend 嘅。 系啊。总之佢一出嚟咧就。冇句冇句真嘅，但系佢写词就会有句句都好真挚嘅。嗰、那个人叫林敏聪。 哦，哇， 估唔到咧， 估唔到啊， 估唔到系啊，我哋啲即系我哋啲老友咧，好多多才多艺，你真系估佢唔到啊！佢平时出嚟讲嘢冇句真噶嘛，啊，即系永远都喺度搞嘢噶嘛，但系一写歌词咧，哇， 好冧啊， 真系不得了，情圣咁啊，成个好似。不过当然呢只歌咧。如果由佢唱咧，就都好听嘅。不过就 搞笑版， 搞笑版。即系我惊啲人咧，啲女仔听住佢，如果好认真咁唱情歌咧，啲人会笑，啲忍唔住，忍唔住。但系校长唱就冇得定啦。嗯，当然呢个当年嘅我哋本地嘅创作嚟嘅《爱的根源》。咁爱的根源》之后咧，我哋不如揾阿 Connie， 系咪啊？我哋唱一隻好抒情，我自己好喜欢嘅， 继续好冧嘅歌， 好冧。佢又唔系点情歌，但我好中意呢只歌嗰种 好有佢唔系清纯，系啦，俾人嘅感觉就系净系阿井 Sir 佢写个歌词，即系好似讲人生咁啦。好多人都话我过一生咧都系平平淡淡，好似湖水咁平，应该都好安乐嘅。不过间中你可能抌粒石仔落去个湖中间，佢泛起一丝丝嘅涟漪嘅时候，好似生活当中好似多咗少少色彩乐趣吧。 生活静静似是湖水，全为你泛起生气，全为你泛起了涟漪，欢笑全为你起。生活淡淡似是流水，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全因为你变出白羊喜，留下欢欣的印记，静默亦似歌，那感觉像诗，甜蜜是眼中的痴痴，做梦也记起这一串日子，幻想得到的优 想中有无穷无尽，一路去到无穷尽咁远，所以你嘅大碟咧就摆咗呢只歌落去啦。 冇错， 大碟嘅名字就叫做 Infinite， 即系无限无穷，好似你嘅主题曲一样啦。希望你嘅歌唱前途生涯美梦系好似呢只大碟一样无穷尽。 多谢你。 跟住我哋不如即刻。整只草蜢嘅， 好啊， 好唔好啊？啱晒你啊！你 Ivan 咧要唱好多呢啲歌嘅。 结果我共你仍然逃不过被围攻、被舍弃，爱得惊天动地。总算运气，无论褒贬转与悲，爱可有定理。谈情谁讲你越无理越凄美，就算飞天遁地，万年千里。 亦决定要共你一起。苦恋注定难，我已经习惯沿途承受不留情的双眼，请给我负担，叫世上人间平凡情侣为你共我轰烈汗颜。苦恋注定难，我却这样贪，徒人凝望中寂静的挣扎，请给我负担，叫世上人间惶惶情侣在美丽与悲哀之间留一线空间。 同我哋唱《失留园》，头先好似随口点唱，真系会实现噶，因为我哋揾到阿天使，再将一只我哋好中意嘅歌送俾阿 Sam， 当然系唱翻阿 Sam 嘅歌《心里日记》。 夜之中，喜爱已星辰，从头重到我的心里日记。迟迟才去睡，原因每日都有你。你是我全部往昔往年，也是我来日每一天。这日记由从前写到目前，偏偏是爱意。愿心中那日记随年变厚，中的角色从无分手，制编织欢笑声和谐诗篇，为彼此抹掉愁是恋的手。愿心中那日记长年暖透，蓝灰灰的冷冬，黄黄的秋，而当中的亮火，红红的心，在暖火里斗。

上飞翻，散聚了无牵挂，谁能够漫天雪地里这温暖长留下，年年头上飞翻，能遇上壮丽落霞，如像你跟我残借的火花。为何流下泪沉在一碗热汤，你说你担心若我不再碰，为何还在愿望黎明后捉紧曙光，你我有过这个故事便至死未忘，年年头上飞翻，散聚了无牵挂，谁能够漫天雪地里这温暖长留下，年年头上飞花，能遇上一次落下，如像你跟我暂借的火花。 气温是31度热热地，所以呢我们找些飞花或者雪花来可以 make it cool，等它凉翻少少。我哋系二千靓歌再重聚，已经进入咗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大家好，我系Albert Ang Ang瑞强。我哋当然有天使同埋阿坚嘅伴奏。一阵间我哋会有好多大家耳熟能详嘅歌，不过而家有另外一首稍新嘅歌，因为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啊，邝星宇 Alex Kwong 啦，佢有一只啱晒，佢话明年新人不是我。 嗯。 仲想做新人，唱完呢只歌就系旧人噶啦。不过咧就预祝你即系新时代奋斗者成功。 多谢。 明年为今天可纪念。重新再开始，若见就算三位不免怪异，仍知那发展提提旧趣事，尽力笑天意，或话过得很好会更易，谈谈满盛时未怕讽刺，用过餐巾包起戒指，自那天起感觉得我一个被你分手的决心更新了我，情感老了但放不安，难道还要别人让座，还你那苦衷比我多，没法剔躺去解释某段情况，受过多少束缚，有谁愿意知得更清楚？凭前度这身份见面，留不低一点介意，未见沧桑可会诧异，还算个汉子，人成熟唱醉道别也可以，剩下咖啡三杯那冷艳，难明白暗示就当天赐，未烫金的一张燕帖，自那天起感觉得我一个被你分手的决心更新了我，情感老了但放不安，难道还要别人让座，还你那苦衷比我多，没法剔躺去解释某段情况，遇上他的经过也能让我知得更清楚， 从前未留心得过可扯过，然后抱着太紧，然后换来寂寞，然后终可不计因果。自那天起感觉总算不错，被那分手的决心更新了我，才懂察觉不少不多，人共情已未能并和，或我那所得比你多，待你开口庆祝可各自晴朗，在那街口转角也同样有一位情等我。 一首新歌叫做《明年新人不是我》， 是的， 是你的新歌来 的？是我的新歌来的，我觉得是林宝老师送给我的礼物、 哦、 因为 他要叫我每一天每一年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哦， 就是另外一个意思了。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你喜欢的 X 要结婚了，但是新郎不是我，但是不要紧，你要向前望， 哦， 就是这首歌的意思。 来日方长、啊、你都过二十几岁好多机会啊，就是这个做呢、這个做新人冇所谓、 嗯、 因为可以，因为等于我哋以前细个呢叫做 puppy love 好多嘅、 嗯 啊，又可能由中学开始已经即系试过几次，个个都会经历过。不过等人即系唱歌都系一样、 嗯， 做个新人好开心， 系好开心，好多嘢可以学啊！ 系啊系啊，即系见亲所有嘢都系好新鲜吓、啊，又跟住你而家又嚟电视做啦、嗯啊，即系啊好玩嘅，总之、啊明年新人不是我，冇啦，唱完呢隻歌呢，明年就变咗 旧人， 都未係旧，咁就即係standard 㗎啦、啊、正常正常人呢而家未正常。跟住嚟我哋搵埋今日阿格 Connie 啦，唯一一个女仔。咁都唱咗好多好靓嘅歌。咁头先呢亦都唱咗一隻梦中人啦，你王菲迷嚟㗎嘛。係。係呀，咁我喺度播一隻王菲嘅歌呢，你又即刻识唱晒。不过佢咧嗰啲歌好有性格，咁啊真系嗰个风格咧系冇人似嘅。咁所以呢只歌你话啊，可能会唱，我唱我一定要唱，我都好想听。 今日拣嚟两只歌都好特别，都系改编自英文歌曲嚟嘅， 系啦。但系中文歌以前冇人唱呢一种嘅， 系啊， 几乎冇。咁所以第一次听《冷战》咧。都觉得咦， 好难唱，其实我觉得呢只歌系 系啦，好特别。王菲嘅《冷战》，我哋请今日我哋特别嘉宾阿 Connie 侯慧宁。 流言风一般于身边，一声一句，从不听不讲，不想一句，怕会无机揭露令人难完唱的证据，怎可面对？无声之中将心声踩碎，变成最有趣默剧艺人不怨对，永远静静地静默地演你爱侣，别管你想谁相对，不发一言，只是你共我有了默契，永不要幼稚的骂战，但表情彼此表情悄悄地暗示，这是冷战。多少年，直到目前，流言风一般于身边，一声一句，从不听不讲，不想一句，怕会无意揭露令人难完唱的证据，怎可面对？无声之中将心声踩碎，变成最有趣默剧艺人不怨对，永远静静地静默地演你爱侣，别管你想谁相对，不发一言，只是你共我有了默契，永不要幼稚的骂战，但表情彼此表情悄悄地暗示，这是冷战。多少年，直到目前，我爱你，你也爱我，这过你过去也听过说 想这个错，怪责你揭破你放弃你，可会使我好过？流言风一般于身边，一声一句从不听不讲，不想一句，怕会无意揭露令人难完场的证据，怎可面对？无声之中将心声踩碎，变成最有趣默契艺人不怨对，永远静静地寂寞地演你爱侣，别管你想谁相对，不发一言，此时你共我有了默契，永不要幼稚的骂战，但表情即使表情似没有话说，没有话说，没有话说，像冷战多少年，共对亦无言，仿佛当时望意，欲爱但望意，让你走过眼前。 都话噶啦，唔好谈情说爱，唔好轻易咁样代入爱河啦。一听到冷战嗰啲好密嗰啲歌词咧，就觉得咦，爱情都几烦噶，又有冷战，好似啲 politics 咁啊，有啲政治咁。咁啊，但系呢只歌就好精彩，好特别，即系喺香港乐坛嚟讲好少有。咁所以咧，有只英文歌咧，以前好旧嘅，猫王唱，佢话一啲有智慧嘅人话。只是傻佬才会赶住代入爱河，真的写得好了，一开始就这么唱，叫 Wise Man Say Only Fools Rush In。 好， Connie， 我们和你一起唱这首情歌了。 好， Can't Have Fallen In Love。 Wise Man Say Only FoolsThat I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Shall I stay? Will it be a sin if I?Darling, so it goes. something I meant to be. Take my hand, take my whole life too. For I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白兄猫王啊，猫王名曲叫做《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哇！我睇完最近嗰套电影，真系好大感受。 系啊， 一个天王巨星背后系背负住好多好多嘢。 系啊， 佢临走之前嘅最后嘅 performance 啦，咁就电影里边揾翻佢真人去演唱呢只歌，即使佢个身体已经撑唔住，但系佢都系用尽全力去唱歌。用佢嘅生命去唱歌。 所以而家好多呢啲传记式嘅电影咧，带嚟好多我哋当年即系听佢哋唱歌嘅回忆。跟住咧，我哋有一只歌咧，好都好有意思嘅，对于Ivan 嚟讲，因为你师傅就系 Patrick Lui 啦，系咪？咁太极嘅 Patrick， 佢唱咗好多歌嘅，咁佢大部分都系佢做主音噶嘛。睇太极嘅歌，咁你拣咗呢一首， 但系呢一只就唔 系 佢 啊！哎呀，我搞错咗添，呢只就系 Joey 唱嘅， 系啦。咁同埋咧，系近排喺我哋同唱片公司啦，咁我哋另一位嘅歌手啦，就阿 Pam 咧都翻唱嘅，咁就系 Carrie 哥哥写俾Joey 哥嘅歌名叫《痛》。 哦 ，OK， 就系呢一首啦， 系啦， 唔好整咁痛啊！ 好 啊 ，OK。 在你心中，无我永不追踪，为你种种，全不会影痛。自认会加宽裂缝难沟通，还现实早已易用来怂恿，我未会懂。痛，往日只将热情放松，花尽零用，便觉得这世界知心有用，无后悔地跌入冷宫，越来越痛。往日的生活仍是痛，都是场梦，梦里感触再碰，千疮百动，重遇我态度放松，不再痛。没有空，无心这景相碰，没有苦衷，连招呼都很重，脸上是一片惘然如冰封，未料是一个幻痛，寒暄中拼命放松。痛，往日只将热情放松，花尽零用，便觉得这世界知心有用，无后悔地跌入冷宫，越来越仍是痛，都是场梦，梦里感触再碰，千 经装不懂，重遇我态度放松，穿过时空，往日只将热情放松，花尽零用，便觉得这世界痴心有用，无后悔地跌入冷宫，越来越痛，往日的生活仍是痛，都是场梦，梦里感触再碰，千疮不懂，如若痛带尽时空， 一个字，虽然得一个字，但系系个痛字吓，都痛到好耐嘅可以，因为爱情带嚟嘅痛咧，系人都可能经历过。阿 Connie 又可能系可以真系清唱呢、这个爱与痛的边缘，就系头先差唔多呢个感觉，系咪啊？ 徘徊彷徨路 程，系啦，系啊，哇，真系有排痛嗰只啊，仲要徘徊边缘嗰度惨啊嘛，即系究竟。即系 yes or no 咧，究竟系前面？ 我也有我的尊严。 讲下啫吓，咁啊，因为阿 Connie 咧系中意，好中意，唱两句嚟听下啦。 情长越短，此段难断，越是去想，更是凌乱。 死啦！唔记得你讲住啲 爱与痛的边，不想跟你痴缠。 我已经不想跟你痴缠。我有我的尊严，不想再受损，无奈我心要变难变，道别再等也未如愿，爱永远在爱与痛的边缘，应该怎么决定挑选？ 好紧张啲， 梗系啦，即刻呢啲即系玩下啫，咁样先至系似噶嘛。 系啊， 你冇理由唱， 因为我哋真系 live 噶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068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10490宗本地感染，再多8个病人离世，当中4人嚟自院舍。仁济医院内科病房有3个病人同1个护士确诊，当中3个病人同之前1个确诊病人在同一病隔，正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话：，预期确诊数字继续上升，又指出各项指标已经回复至3月中的水平，暂时没有证据进入平台期，呼吁市民不要松懈，应该尽快接种疫苗。食环署和警方寻日至今日凌晨巡查各区超过600间酒吧、酒馆和其他餐饮处所等。向違反防疫規例的人士執法，當中包括向12個處所負責人展開檢控程序，向53個顧客或者員工發定額罰款通知書。發言人說，本地疫情近日持續嚴峻，執法部門會持續積極採取嚴厲執法行動，又提醒有關人士必須嚴格遵從相關規定和指示，當中包括疫苗通行證中紅碼和黃碼的相關規定。日本厚生劳动省初步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有384,900多婴儿出生，比去年同期减少5%，是2000年以来首次跌穿400,000。有分析认为，受新冠疫情持续影响，一些人因为担心感染等而避免怀孕。日本出生人数自1970年代中期开始持续呈减少趋势，

更多际遇，又相见还心愿，千生生世世难断，迟一天盼三年，更痛惜再续前缘。的倚于身边，让美丽回忆于今天重演，遗留下了一些开心的片段，离别时加添温暖，遗留下了一些开心的片段。离别时加添温暖。 翻嚟二千零歌，再从最后一个部分，呢首歌咧就叫做《盼三年》，有冇听过啊？你哋应该未嘅，系咪啊？未。咁其实呢首歌咧，呢个版本咧已经系叫做新啲嘅版本，再原装嘅版本系国语嚟。咁啊，國語嗰個版本咧就叫三年咧就死啦！我啲減數唔係幾加減數，應該係可能係四五十年代喺上海已經流行嘅一隻三年啊，好出名嘅。咁啊，後來咧呢只歌咧就陳百強咧就請向雪懷填咗個歌詞咧，就唱咗呢叫盼三年，仲用粵語。咁我而家點解再唱咧？我好中意唱呢啲好精彩嘅舊歌。主要原因咧就系我想问你哋有冇计划做演唱会或者演出嘅？ 有啊 ，concert 有啊，嗬， 有啊。 Ivan， 苏慧乔， 嗯， 你几时会有做呢个演唱啊？ 我想啊，希望 希望系 两三年内， 两三年内咁要储歌系咪啊？ 系啊， 听你哋讲 都有十零只歌啦，已经。 哦，咁即系通常开演唱会十零隻歌已經夠嘅咯，因為你可以唱一啲人哋嘅歌噶嘛， 係啊， 係咪啊？好啦，咁我點解會唱呢隻歌咧？就因為咧，我呢好耐好耐，即十幾年，可能廿年，係每年都開嘅。咁但係咧，你疫情咧就搞停咗佢啊嘛，係咪啊？就算搞都唔係好完美嘅，咁所以咧我就要特別係，哇！真係我哋疫情啱啱三年。 所以我哋三个嚟緊一定去支持你个嚟緊个演唱会㗎。 咁係喎，係呢三位一体喎，係咪多谢你多谢你。咁即係所以即係其实我有感觉嚟咁，因为我今次就好多朋友㗎嘛，每年都 有 十几个。咁但係好注重即係圈中嘅朋友嘅。我同佢哋好熟啦，因为一齐成长啦，有啲根本即係私底下大家都系朋友。即係唔系淨係唱歌喺舞台上面。咁所以呢我就即系叫做即系有缘再相聚演唱会，有嘅朋友嘅有，缘分嘅缘，咁啊即系咁即系咁样先得嘅，即系甚至乎有啲唔系歌星嚟嘅，譬如喺电台界咁啦，哇！我到时我会话俾你听，我有三位老友系即系电台嘅传奇，都会即系全部嚟啊！喺台上边又倾又用练声又。唱歌都未定，咁所以咧就我期待紧，所以呢只歌咧就即系点解我会拣呢只歌嚟再唱，好中意呢只歌叫做《盼三年》，终于可以盼到啦。第一个钟咧已经系11:41添，我哋不如咁啦，而家开始进入呢一个最后嘅部分，我哋首先请头先个小提琴家同你拉一只。月半小夜曲啦，好唔好啊？ 好， 系咪 Alex？ 送俾大家月半小夜曲。 嗱，呢个就系我哋二千靓哥嘅小提琴家阿坚哥。 再失

只等了一百年，忽已明白，即使再见面，成熟地表现不如不见。 Ivan Shou 同我哋唱呢一只陈奕迅嘅歌，叫做《不如不见》。佢当然喺下个礼拜日同样嘅时间，我就好希望再见你一亲。时间差唔多啦，接近尾声，我同阿边时同大家讲声 good night。一至五，我都同阿Vince士唱呢只歌开始我嘅电台节目嘅。 一生都匆忙，就似烟花放，如何地灿烂，只一刹盛放。 你能如凭借，树边高长了一番情。上盘旋脑海中，越勾起光影， 光阴转不停，但觉得高兴，仍然是你在歌曲变动。 这一趟， 随缘分再聚，分享你近况。 你能如凭证，树边高长了一份情，上盘旋脑海中，如旧戏光影，光阴转不停。但觉得高兴， 仍然是你在，歌曲变动听，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听。 头先只歌就叫做仍然是你，希望有机会仍然都是你哋三位。多谢晒 Connie、Ivan 同埋 Alex。 Thank you， 多谢晒，多谢你哋今日嘅嚟咯。各位 good night。 雨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含笑入睡，如能如知随时梦醒身边，可走着你。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远趟，寻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走不着你。 多谢收听旁边所有的朋友，多谢你们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二千名歌彩重聚，也多谢海外所有的朋友，还有重听我们互联网 Archive 重温二千靓歌的朋友，多谢你们，希望大家有个非常甜蜜的美梦，睡得好点，下个礼拜再见。 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远痛，寻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梦醒身边可找着你。